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案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鱼独家出品。第27章，山林鬼川。 大半夜的出殡，这也太……他 老七瞪着眼支吾了老半天，硬是没把晦气那两个字说出口。 看着人数几乎是整个村子都出动了，这阵势不简单呐。 阿奎看着押送棺木的漫长队伍，不禁皱起了眉头。 不过怎么看都不像出殡的，既没有人披麻戴孝，而且又是半夜抬棺，这可是大忌啊。 如果不是出殡，那这帮人半夜抬棺材干嘛？ 老七问。 我怎么知道？ 阿奎白了老七一眼，似乎是嫌弃对方太啰嗦。 要不咱跟上去看看。 可是那位大爷说让我们不要随便走动。 年轻人有些犹豫。 哎呀少爷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我现在越看这个孙子越觉得不对劲啊。如果真发现他们有问题，咱们也好趁这个机会跑路不是吗？ 老七哭丧着脸劝解着，看样子早就不打算在这里多待下去了。 这帮人大半夜鬼鬼祟祟的，我也不太放心，不如我先去探查，你们先留在这儿，如果我一小时后还没回来，你们就赶紧走。 阿奎目送着逐渐远去的队伍提出了建议。 不，我们别再分开了，要走一起走。 年轻人似乎下定了决心，拎起背包说道， 一路上小心行驶，如果情况不对，我们立刻逃跑。 三人一合计，随即立马行动，悄无声息地跟在了出殡队伍之后。队伍的行进速度并不太快，借着月光，三人看到了队伍中混杂的男女老幼，果然是整个村子都出动。只不过诡异的是，每个人脸上都是一种木然的表情，趁着他们苍白的皮肤，那种行尸走肉的样子，有如百鬼夜行。而人群中央那口醒目的青色棺木，则被端端正正地摆放在了一辆板车之上，有几个青壮男子缓缓推进着。这是一口样式古老的棺材，但体积足有普通棺材的三倍大，在月光的照耀下，甚至还能看到棺木外镌刻的复杂而奇异的花纹。只是令人感到诡异的是，棺材的棺材盖周围贴着密密麻麻的黄纸符咒，像是封印着棺材里的什么东西似的。 你们觉不觉得那个棺材的盖子好像在动啊？ 老七听着那口巨大的青色棺木迟疑地说道。 哎呀，眼花了吧，被封死的棺材怎么可能有活物？ 阿奎鄙视地白了老七一眼，但心中也并非毫无困惑，至少从这棺材的体积和样式来看，这绝对不是普通的棺材，而棺材周围所贴的那些符咒更是让人心里发怵。正当他胡思乱想之时，却瞥见了一旁的年轻少爷脸色微微变了变。阿奎连忙顺着对方的视线望去，正看见这一支一路行至树林边缘的出殡队伍。 忽然 了下来。 三人紧张了起来，连忙俯身躲进旁边的灌木丛中藏好，生怕被人发现。而那支队伍中的村民则似乎也没有察觉他们的跟踪，队伍一停后便自行散开，规规矩矩地排成两列。至于中央的数个壮丁，则继续推着那口青色棺木，穿过人群，将棺木小心翼翼地抬到树林边缘一处高高的泥台之上。 他们到底要干嘛？这架势不像是要封棺入土啊。 老七嘀咕道，而且看那泥台的造型，怎么感觉像是个祭台呀？ 阿奎小声说道， 有谁会用棺材祭祀啊？而且还是大半夜的。 老七啧啧嘴，还打算再说些什么，却见阿奎突然打了个噤声的手势，三人再次紧张地朝泥台望去，正瞧见一个瘦小的老头从人群中走出，慢慢登上泥台的阶梯，朝着上面摆放的棺木走去。月光穿过树林边缘斑驳的树丛，笼罩着老头的周身，将其惨白的面庞和上面那条狰狞的刀疤显露无遗。此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将三人带来村庄的黄大爷。只见黄大爷拎着一柄黑色长剑，一步步走向那口青色棺木。而令人感到惊恐的是，随着黄大爷的步步逼近，他们清晰地看到了泥台上棺木微微震动了起来，似乎里面有什么东西正抗击着棺盖的封印，试图破棺而出。 那棺材真的在动？ 老西无法淡定了， 该不会真像小说里写的那样，这里面真有粽子吧？ 粽子你个大头鬼啊，僵尸片看多了吧，给我小声点啊。 阿辉忙不迭地捂上老七的嘴，生怕对方嚷嚷着把人引过来。 可是 老七似乎还想说说，但紧接着他忽然两眼一瞪，视线死死地锁在了泥台上的老头身上。他慢慢伸出手，颤抖着指着前方。阿奎和年轻人见状转头望去，却见到了一幕令他们永生难忘的场面。他们看到了那个有如死人般苍白的老头突然猛地挥起手中的黑剑，将其拦腰插入巨大的黑色棺材之中。而随着黑剑的冒出，棺木开始剧烈震动，与此同时，一阵让人心悸的巨吼声从棺木中悚然传出，在黑暗的森林中久久回荡。三人目瞪口呆，但更令他们惊恐的还在后面。只见黄大爷在棺木震动渐渐平息后，径直抽出了黑剑。而黑剑一抽出，三人便看到一股浓稠的黑色液体从棺木背剑刺穿的缺口上汩汩流出。而此时那原本如行尸走肉的村民们见状，却突然像灵魂附体一般争先恐后地扑上泥台，伸手接着那从棺木中流出的黑色液体就往口中灌。 他们这是在 见到如此恶心的情形，老七再也忍不住了，一扭头呕吐了起来。另外两位也是强忍着胃中的翻江倒海，连连向后退去，但却一个没留神被石头绊了一击，双双摔倒在地上。 什么人？ 接连的动静终于引起村民们的注意， 大感不妙的三人扭头就跑，然而他们这才发现身后不知什么时候多了几个精壮村民，向他们步步逼近。 哎呀，俺早就提醒过你们了，不该看的不要看，咋还是不听劝呢？ 周围的人群中渐渐走出了一个干瘦的身影，那正是先前还站在泥潭上做法的那个黄姓老头。 俺本来不想要你们的命的，不过既然你们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，那俺只能让你们留下了。 老头叹息着，随后对周围的人打了个手势， 把他们处理掉。 少爷快走， 说是迟那是快，只听一声怒吼，见状不妙的老七瞬间掏出腰间的短棍，就朝包抄而来的村民冲去，竟是用自己魁梧的身躯为年轻人开出了一条道。而阿奎也毫不犹豫，拉起年轻人的手就往墙外突围了出去。 老七， 年轻人回头看着人群中拼杀的老七，似乎想要对方一起走，却被阿奎硬生生阻止了。 老七他有能力自保，少爷你先走，要不然也只能当累赘。 阿奎拖着年轻人一路抵挡着零散的村民袭击，朝着村外的树林没命地跑去。然而正当两人即将跑出树林之时，阿奎突然一个踉跄，痛苦倒在了地上。 阿奎，你怎么了？ 年轻人慌忙停下脚步，试图将阿奎扶起，却发现阿奎右腿上赫然插着一支利剑，整个右腿顿时血流如注。 少爷别管我，快快走。 阿奎回望着后方追击而来的村民，对着年轻人大声喊道， 不行，你留在这里就是送死，我不能让你死。 年轻人决然说着，俯身架起阿奎就要往前赶。而这时又一支利剑呼啸而来，擦着两人的头皮扎在了地上。 再这样下去，我们两个谁也逃不了。别管我了少爷，我阿奎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被人放倒的。 阿奎甩开了年轻人的手臂， 咬牙将腿上的利剑折断， 掏出短棍挡在年轻人的后方。 保护少爷是我和老七的责任，就算豁出去这条命也要办到。周少爷快走吧，现在可不是演苦情戏的时候。可是快走。 阿奎大吼着朝着年轻人后背推了一把，随即转身朝着奔驰而来的人群冲了出去。年轻人犹豫了片刻，最后还是咬着牙朝前方的树林跑去。当他再次回头看向阿奎之时，却发现阿奎的身影渐渐淹没在了人群之中。 谁？有谁能来救救我们？ 年轻人绝望地在树林中穿梭着，冷静的月光穿过密布的树林，零零落落地洒在林间。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，能去哪里，而后方隐约传来的人声则表明着老七与阿奎并未能阻止这场追杀。年轻人后悔了，他后悔自己擅自来深山看场，后悔跟着老头来到此地，后悔将无辜的同伴卷入危险。而现在他能做的就只能是逃跑。他看到了昏暗的草地中似乎有着点点荧光，一滴一滴朝着未知的方向蔓延而去。 这是 我当时留下的荧光剂。 像是在绝望中揪到了一根救命稻草，年轻人的精神顿时一振。他知道只要顺着自己留下的记号就能找到那辆越野车，而越野车上的应急装备或许就是他找到救援的唯一希望。身后的追逐声渐渐消失不见，似乎村民们放弃了追杀，而年轻人仍一心追逐着黑暗中那条荧光路标。但就在此时，他却忽然察觉到一丝不对劲。只见荧光路标一路延伸向前，在斑驳的月光中显得有些隐于难辨，而与此同时，一股不祥的感觉在他心中慢慢蹿升，挥之不去。他停下了脚步，抬头顺着路标向前望去，他看到了一口井，静静地矗立在苍白的月光中。年轻人定定地站在原地，想离开却怎么也迈不开步子，仿佛有一股无形的绳索束缚着他的周身，令他动弹不得。然而祸不单行的是，他很快听到了一阵轻轻的脚步声从自己身后慢慢靠近，声音越来越近，年轻人的呼吸也越来越紧促，神经顿时紧绷到了极点。他僵硬地转过头，当他看到身后的那个黑影的那刻，大脑霎时一片空白。只见一双泛着莹莹绿光的眼睛正贴着他背后死死地